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三十集。那是秦冉男朋友。 校花换了。 慕莹知道的还是暑假的消息，冷冷的。 换谁了？ 李玉涵有些不舍地收回余光，就偏头笑。 换成刚转到高三的一个新生，也姓秦，叫秦冉。贴吧里有一张照片贼帅贼好看，只是现在贴吧里那张照片不见了，要看他只能去高三那栋楼了。对了，他跟徐校草一个班，听说他们班级每节课下课都挤满了人。 慕莹一瞬间不知道要说什么了，也该想到的，他妈妈早就说过，论长相宁家的后代没有一个人能够抵得上秦冉。他抿抿唇，心里也不知道想什么，有些乱的应了一声。他们两人走得慢，徐瑶光、秦宇这三人很快就要越过他们。李玉涵抓着慕莹的手有些用力，他激动地说道， 我竟然距离他们三个人这么近。 慕莹也抽出思绪，看着跟徐瑶光说话的秦宇，他张了张口，刚想要叫一声表姐，却没有想到秦宇直接越过了他。 慕莹，慕莹，慕莹，哎，慕莹，你怎么了？ 目送秦宇他们三个远离了视线，李玉涵拍了拍愣住的慕莹。慕莹有些不自在地用手将头发别到耳后，目光却还是看着秦宇的方向。 没事。 两人互相挽着出门，正好看到不远处的两辆车，一辆宝马，一辆迈巴赫，是秦宇跟乔生的。徐瑶光住校， 我请你喝奶茶。 李玉涵拽着他去了对面的奶茶店。 隔壁的奶茶可好喝了，可惜人太多了要排长队，我们去人少的吧。 秦冉放学一向不急着走，刚放学人多，又挤又吵，他在班里多待了一会儿，正好生物老师匆匆拿了卷子过来，他没有进班级，看到了正好走的秦冉。他叫好几个班，每个班人多，他并不是每个人都叫得上名字，但这个学生他认识，新生，学习不好但长得好看。 秦冉，你把卷子拿过去给仲达，让他晚上过来发了，答案在上面，让他抄到黑板上。 秦冉从盒子拿出一根棒棒糖，慢慢剥开，咬进嘴里，甜腻味弥漫开来，嘴里那种苦涩的味道消散了。他将卷子放到仲达桌子上，又从里面找出了自己的卷子，24分。他随手将卷子放到桌洞里，刚转身出教室门，就看到一直靠在走廊墙边的男生，薄唇紧抿，面容冷傲，眉宇间敛着一股桀骜，是木南。 给你。 看到秦冉，他站直，将一堆笔记本递给他。秦冉吸了吸鼻子，随手接过来，声音有些嗡嗡的。 什么东西啊？ 笔记本。 木南冷冷地开口。见秦冉漫不经心的，他又加了一句， 我找宋大哥要的笔记本，你不是要考清大吗？ 秦冉拿着笔记本的手顿了顿，他说他要去京大，宁晴教育他不要不切实际，秦宇不屑，甚至连小姨都不太相信，大概所有人都觉得他那一句是开玩笑的，没想到木南这么上心。秦冉翻翻笔记本，是新的油墨色，一点点记得很清楚，是木南重新又整理过的。他看着木南眼底的青黑色，稍稍眯眼。 谢谢。 不用谢我，是我想给慕莹整理笔记本。 木南没有什么表情， 只是顺便帮你抄了一份。我走了。 你等等。 秦冉看着笑了笑，去班里又将六本笔记本放在自己的桌洞里，这才出来。木南还站在楼梯口等他。今天秦冉走得有些慢，烧虽然退了，但脸上还是有一点淡淡的不正常的潮红。木南看了他好几眼，眉头皱着。 两人刚出校门，一辆黑色的大众车正巧缓缓驶进来。木南侧身让开，还拉了拉秦冉的手臂，却没有想到大众车打了个弯，停在了路边。 哎， 车窗降下，驾驶座上的人露了个脸，耳钉极其闪亮。 秦小冉，你怎么出来了？ 后座的人本漫不经心地眯着眼，听到这一声，他倏然睁开眼。陆兆颖看着后视镜，摸着下巴，笑得一脸深意。程俊放下抱枕，拉开门走下车，动作不急不缓的，目光略略扫过木南，然后低头看着秦冉，十分随意地开口问秦冉，这是要跟他的朋友出门？ 不是，我拿个东西给他，你们俩等等我啊。 秦冉让木南松开他，让他再等一会儿，然后走向对面的奶茶店。程俊没有什么表情的点头，他身子往后靠了靠，微低着头瞥了木南一眼，眉眼淡淡的挑战。程公子一向骄矜，没有开口。他们两人长相不差，尤其程俊。云城是个慢节奏的城市，晚上夕阳扑下来，整个一中都显得有些温和，却因为他的强势入侵，添上了浓墨重彩又鲜活的色彩。刚从奶茶店出来的慕莹跟李玉涵都愣住了，上次是晚上，程俊的长相被灯光模糊了不少，这一次光线很足，慕莹又愣住了。两人现实中见过最出色的大概就是学校里的徐瑶光了，再然后就是娱乐圈的各大明星。娱乐圈长相出众的人自然不少，可都隔着屏幕跟一层滤镜，哪有现实中看到的冲击这么大呢？ 我操！ 李玉涵反应过来，连奶茶都来不及戳开，他使劲摇着慕莹的胳膊。 那是校医生的新校医，我一直看到帖子里说他角色，绝对是他。天哪，我终于看到活的了。 他激动了好半晌才平复下来。 哎，他旁边那个男生是谁？长得也好帅啊，穿着我们的校服，靠靠靠，以前没见过。难道是新生？这一次新生资源这么好。 我认识他们，那是我哥木南，我们是一卵双胞胎。 慕莹拉住李玉涵的手，心跳得快。 我带你去。木南， 他拉着李玉涵连跑带走的。 这是你朋友吗？ 木南一向冷，他看了眼慕莹，淡淡点头不说话，目光又看着那一家很火的奶茶店。秦冉很快，只进去了一分钟就出来了。他跟程俊目光都很有目的性，慕莹跟李玉涵不自觉地朝那个地方看过去，一眼就看到身上穿着宽大校服的女生出来，女生的手中拎着一个购物袋，眉眼精细，如雕如琢。慕南立马过马路去帮她拿过袋子，又冷又傲，果然跟帖子中形容的一样，不好接近。 小花， 李玉涵觉得自己这是什么神仙运气啊，第一天上学，学校风云人物都被他看了个遍。陆兆颖一直坐在驾驶座看戏，说实在话，他第一次看到社会姐对一个男生这么容忍，靠他那么近就算了，还能用手拉他。如果换成自己，陆兆颖觉得他会打断他的手。看看程公子靠着车窗，面无表情看着木南非常自然帮秦冉拎着袋子，陆兆颖不由得笑出声。他降下驾驶座的车窗，探出头来看着秦冉，笑骂一句： 秦小冉拎的什么鬼，还敢让我们等他？ 他一扫程俊脸色，啧了一声，然后侧头看向慕莹，勾着嘴角： 哎，你们都是互相认识的吗？那同学是秦小冉男朋友？ 不是，那是我哥哥。秦冉他是我们表姐，比我们大3岁，今年才转来横川一中读高3的。 难得有开口的机会，慕莹开口说得结结巴巴的。 哦，原来是亲戚啊，大3岁。 陆兆颖看程俊一眼， 听说慕莹是社会姐的亲戚，她笑容和缓不少。 你们跳级了？ 慕莹摇头，欲言又止，模糊不清地开口。 不是，他留级了一年，因为反正之前的学校都不收他，他才转来了一中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